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跟我说，自己私藏的一笔财物被援兵发现了，想将它寄放在我那里，以免被援兵拿去抽大烟。还说袁家家境已经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光，袁炳道留下来的家产早就被袁兵败得七七八八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。哦，还有，他说很后悔当年没有勇气拒绝袁家的婚事，说想重新与我在一起，就是上回说我的私奔。当然这个提议被我拒绝了。 财物呢？ 不知道，我自然没答应啊，只是建议他存放银行或者另托他人。 你为什么不帮忙？你们以前的关系不值得你对他留有旧情吗？ 当年在学校我的确跟他谈过朋友，本来他家里也看好我们，但后来林家发生变故，家道衰败，杜家立马给他找了袁家公子作为良配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半句反抗。从那时起啊，我们的旧情就只剩下那点同学情分。所以如果不是他来找我，我根本与他没有半点瓜葛。 这么说也有可能是你见财起意，假意答应了他，然后你们在某些事情上起了争执，你杀了他又慌忙逃窜。 这些都是你们的臆测，他说的那笔财物我压根儿就没见到，又从何而来的见财起意啊？还有，我如果真杀了人跳窗逃走，又怎么还会留下那么明显的脚印？ 这恰可说明你杀人纯属临时起意，杀人之后慌不择路，一时间没想那么多。 那面馆老板的死又怎么解释啊？凶手为了陷害我，特意将我的不在场证据也消灭了，这反过来不是正好证明我不是凶手吗？ 面馆起火纯属偶然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 我要见我的家人和律师，我需要申请保释。 家人也是，你进来之后可能漏过一个消息，周萨也就是你姐夫，因为涉嫌贪污受贿，昨晚刚刚从家中被带走。你姐姐现在乱作一团，恐怕顾不上你。 那约定堂呢？让他出来，我有事和他谈。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请问他不肯认，给他换个地方，带下去吧。 一夕之间，巡捕房对灵叔的态度翻天覆地。他最初被带进来的时候，这里的人对他还没有那么不客气。沈仁杰是个老油子，虽然身上有差事，但话里话外都留着余地，晚上还给他安排了额外的娱乐。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这也得对方通融。林叔睡一觉起来之后就全变了，不仅审讯的人换了一个，就连沈仁杰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之前那么圆融变通了。押解他出去的正是沈仁杰。 老沈，咱哥俩也算有交情，哎，你给我透个气儿，咱们这儿要去哪儿啊？ 沈仁杰冷着张脸没说话，跟昨晚与林叔勾肩搭背是判若两人。林叔不以为意，人情冷暖实属平常，这些年他早有体会。更何况沈仁杰萍水相逢，当然不可能指望对方有多深的交情。 你想啊，我根本不可能杀人，回头洗清冤屈咱们还是同胞。你知道我姐夫在市政府，但你不知道他是管住房的吧？你不是说你爹娘他们还住在老房子里吗？你就不想给他们换换？ 你姐夫都被抓进去了还帮忙？怎么帮？在牢里帮？事到如今你都自身难保，就别垂死挣扎了。 老沈，现在什么世道你也知道，贪污受贿可大可小，我姐夫是个老实人，你先别说他根本不可能干那什么，就算是被人连累陷害，他能年纪轻轻当上市政府主任科员，上头难道就没人吗？你想想，等他出来 肯定下死力气为我洗清嫌疑。 沈仁杰没说话，没有打断林叔。林叔知道他正竖起耳朵在听。 我们林家呢，也是有家底的。虽然现在大不如前吧，但烂船还有三寸钉呢，对吧？到时候花点钱把我保释出去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回头又是一条好汉。咱们都在上海，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说是吧？ 这件事儿是上头吩咐下来的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 知道，这不怪你，但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上面对我又是个怎么定性啊？ 据说是要把你转送到中央捕房，具体我不清楚，你也别想着怎么疏通了。这事儿难办，要是家人去看你，你就给他们说赶紧找关系，先把小命留下来再说，别回头上了刑场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 他不是在虚言恫吓，林叔现在身上背了杀人的嫌疑，杀的还不是一般人，是上海滩的名媛，他还有个丈夫更为知名。这种情况下，舆论一旦发酵，林叔根本就没有脱身的余地。虽说沈仁杰看他也不像杀人犯，可如今沧海横流，道貌岸然的罪犯还少吗？ 哎，老沈，我这有个主意。 此时二人正好走到门口，车早已停在那里等他们。沈仁杰听完他附耳过来的话，惊得瞪圆了眼睛。 你疯了？ 半个小时后，沈仁杰觉得不是林叔疯了，而是他自己疯了。两人站在林叔家门口。 你只有一个小时，我不可能帮你逗太久的，超过一个小时没回去，他们就要起疑了。 放心吧，你跟我一起进去，时间到了你马上就带我走，绝不会连累你。我姐那么疼我，肯定会帮我打点的，少不了你的。 要不是为了这份好处，沈仁杰也不可能冒着风险中途溜号，答应林叔带他回家看一眼。同行押送的另外两个人更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只当林叔尿急去解了个手。林叔知道这么做有风险，可打从他被指认为凶手起，事情就一路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滑去，仿佛有人拿着一张网往他头顶罩下，紧紧捆住不让离开。姐夫的事情更显突兀古怪，这趟家他不能不回。 哎，红姨。 少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这一天一夜没见人影，上哪儿去了？ 来开门的是红姨。林瑶结婚之后就把弟弟和一直跟着林家的老佣人红姨都接过来同住。这位老佣人是看着林瑶姐弟长大的，对他们来说如家人一般。但一跟对方打上照面，林叔就发现不对劲儿。红姨的表情与平时无异。正因为如此才不对劲儿。如果林叔的姐夫因为涉嫌贪污被抓走，林叔自己又被牵扯进杀人案，现在家里应该早就乱作一团，老佣人也不可能还像平时一样慢吞吞开门，神情松弛，连半点紧张焦灼都找不出来。看见他的瞬间，老佣人的脸上已经绽放出惊喜。 你不回来也不托人带个信儿，大小姐担心得很呐。哎呦，您等会儿啊，可得仔细着些，家里还有客人在，别当着外人惹大小姐生气。 客人？谁来了？ 您的老同学呀，一位姓岳的先生。 姓岳？岳鼎堂？ 林叔心下警铃大响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一脚踩进了陷阱里，然而想要抽身后退已经来不及了。 小弟。 林瑶从里头走出来，表情在几秒钟内完成从惊喜担忧到横眉立目的转变。 你这一天到晚的跑哪儿去了？昨晚通宵没回来。 姐，这是遇见老朋友了，叙旧呢，忘了找人回来交代一声，让你担心了。哎，听红姨说咱家来客人了。 是定堂啊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们读书的时候很要好的，他还到家里来吃过饭。前不久啊，留学回来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们肯定有很多话聊。 林瑶笑吟吟引着他往里走，忽而嗅了嗅，皱起秀眉。 等会儿，你身上怎么有股味儿啊？ 哦，可能昨晚喝了点酒，就在朋友那儿凑合过了一晚。 我怎么听程思说你跟舞女去跳舞了，还过夜？你是不是骗我？ 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姐？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办差时认识的兄弟老沈，公共租界那边的巡捕，刚和你说的老朋友，昨晚就是跟他喝酒去了。 对对对对，哎，姐，林叔昨天跟我一起喝的酒。 哦，小沈是吧？来者是客，快里边请。 林瑶面露疑惑，但幸好没多问。几人说话间，林叔和沈仁杰已经看见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报的岳定堂。后者穿着整整齐齐的三件套，头发没有全部往后梳，抹了点发油，但不多，还算清爽。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，在林叔看来，活脱脱的衣冠禽兽，人面兽心。岳定堂听见动静，抬头冲他一笑，这笑容就像是看见久别重逢的老友，格外亲切喜悦，平淡中透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激动。可对林叔而言，对方更像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，还真的撞上了一只傻兔子，那就是林叔自己。 林叔回来了。 岳先生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